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一个，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冰雪运动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海淀区冰球队的一位队员的家长，听他和大家去交流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怡鹤的爸爸。还是先有请怡鹤爸爸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淀区队员张怡鹤的爸爸啊，很高兴来到这个直播间，一起来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冰雪、关于孩子的一些话题和故事。 欢迎怡鹤爸爸啊。说要聊一聊呢，那我们肯定要得先从怡鹤怎么接触到冰球这个项目聊起嘛啊，要不然后面也没有这么多有趣难忘的回忆了。那我们就先听怡鹤爸爸跟大家去讲一讲吧，怡鹤是怎么接触到冰球的呢？ 实际上他和冰球的接触实际上也比较偶然。他小的时候在一个幼儿园正好开那个我们叫那个水冰课。其实我们现在说就是一些冰场所推广的那种体验课。然后正好他妈妈就带着他一起去。因为之前他有一点那个轮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上冰以后呢，感觉就比一般的孩子表现的要好一点，就是 更有感觉， 更有感觉。你知道当时那个小孩子都是扶着小椅子呀，在冰上慢慢走，或者靠着那个板墙走，但他呢很快就能够滑行。我估计当时可能就引起了教练的一些关注。这样下来以后就跟他妈妈就聊天说，这个孩子感觉冰感挺好的啊，有没有兴趣学学滑冰啊，就打球啊这样的。所以回来一商量，因为我小时候在东北长大，所以对这个冰雪项目或者是说冰球有一点认识，小时候也看过人家打。所以当他妈妈回来跟我说，说教练觉得这个孩子冰感还不错，想打球有没有兴趣的时候，我说可以先体验一下看看孩子，因为现在嘛毕竟还是家长，你也不可能全部替他做决定。所以就上了两三节体验课，这样呢感觉他自己还对这个事情比较有兴趣，这样就慢慢就坚持下来，反正一下就十年，大概是5年到15岁，今年正好差不多10年的左右时间。 对， 其实也算是蛮机缘巧合的吧啊，去接触这么个项目。 对，因为那个他是我们也知道10年前从全国包括北京显然没有这个现在的这个氛围和包括场馆呀，包括教练的配置啊、资源呀，甚至这个听说冰球的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多。 对， 所以当时是可以说是比较冷门，也很多家长比如说你去学个体育什么足篮排 啊， 或者是学个琴啊，上个什么书法吧， 哪怕轮滑 轮滑对的 冰球都受欢迎。 对，因为冰球这个你肯定了解，因为它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它还是比较局限的，因为受场地的限制啊，装备啊包括当时你教练员的这个资源啊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所以当时就像你说的也是比较巧合的进到这个领域。孩子呢自己又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开始谈不到喜欢，但至少他不排斥，就是说你让他去上冰啊去滑行啊，你知道就是冰球实际上最开始的阶段，我现在回忆大概3到6个月是很枯燥的，因为你想4-5岁的孩子 对 他一开始你是拿不了杆，接不了，接触不到球的， 嗯， 完全就是练滑行， 基本功， 基本功，对对，滑行， 啊， 正滑、倒滑，然后压步啊，说实话是挺枯燥的， 就天天就这么， 天天就你上冰上冰，比如一个小时，因为可能小的时候一般一个小时，后来可能更长一点， 对， 你看到他训练，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乐趣的， 嗯， 就是很枯燥的滑行，然后老教练会纠正你的这个步伐、姿态，或者是你发力的部位， 嗯， 哎，然后这样就不断的去练，所以这个运动实际上，我觉得开初始阶段还是比较枯燥的，所以对孩子来讲，坦率的讲，我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就第一关能过，就是有 就会先筛一波人， 对，就会筛一波人，因为有的孩子可能你玩一玩，就像你讲轮滑，他是。比如说他有户外的这个 对 然后他跟环境啊，包括周边的景色人啊，这个东西都会有联系，而且轮滑相对来讲它毕竟轮子嘛，它控制啊什么不像冰球，因为 对 因为那个 冰刀 对，你看我们小时候在东北，哎，有过接触，那我们最多就我们叫就是速滑道，就是那种长的是吧，就是速滑，你那就玩你基本上你会什么，会这个急停，会压步，就可 以 了， 对， 但是冰球就是我们小时候讲的那意义上的球刀，那个东西它我觉得是跟花样是有一拼的，就是非常的对技巧啊，就急停急转的控制，以后我慢慢知道了，比如说内外刃的控制， 对， 什么这个就很复杂的，你看着是他的动作好像为什么这个动作没有做到位呢，那教练就会跟你讲，但是小时候不会这么讲， 嗯， 他只会纠正你动作，大了以后你很多道理你更清楚，教练就会跟你讲，比如你的内刃的控制， 嗯， 外刃的控制是吧，然后急停急转的时候然后怎么样，比如横向的压步侧向，就它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有的人讲说这个为什么冰球它很难打或者是很难出成绩，因为它综合了很多，比如说你的耐力啊，爆发力啊，对吧，你技巧啊，平衡的控制啊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说是机缘，但是走到今天十年以后我觉得其实也挺幸运， 嗯， 因为第一是很欣喜孩子能够坚持下来到今天还在打， 嗯， 第二件事呢，尽管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目标，坦率的讲， 嗯， 就是说比如也有一些那个家长或朋友问说你付出这么多孩子将来走专业啊，打 到现在想要怎样， 打专业啊怎么样，但是你知道这个体育竞技项目就是， 嗯， 说实话它就是个金字塔，就是它越往上边走人越少，但是它要求的东西越多， 对， 实际上真正能打到职业毕竟是少数， 嗯， 而且坦率的讲毕竟我们在我们国家就是它在足篮排的基础上，它包括尤其像乒乓球啊这种，就它的这个基数还不够，所以它的规模包括你也要考虑到将来 还有它的成绩， 它的成绩，对 对 对，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越往上走呢是越困难，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呢，实际上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就是特别笃定的目标，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对 吧？ 对， 因为可能坦率的讲就是没有那么功利，就是我一定有一天我要走职业走或怎么样，那你是另外一方面，或者我一定要靠着这个特长，比如说对升学也没有，我觉得好多情况下你大概有一个方向，慢慢的去走，有些东西就水到渠成就出现了， 对 啊，比如说啊，他这个小升初的时候，那么正好他现在就读的这个学校， 嗯， 就是北京第二十中学，那么冰雪师范校，他就开始招这个我们说的冰雪特长， 对， 就是海淀区的这个区教委和那个体育局的领导下，他就去开始做这件事。 嗯， 那恰好我们正好从 就赶上了 ， 在这之前， 对， 咱们当时连冬奥会还都没有示范成功， 那你 谁也不知道会有这样一天。 没有，你可能就这个东西，你一定会在你的小本本上去规划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我们就北京市教委和体育局做的这个， 嗯， 就是我们叫这个学校的这个联赛，冰球联赛。 啊， 对，冰球联赛的时候肯定了，因为包括当时海淀区也会组织自己的这个区内的一些学校的联赛，当时呢可能打得还不错， 嗯， 这样的话呢入选区队以后自然就会你的关注度会就高一点， 嗯， 所以当这个我们话说回来二十去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呢，那么 你的、这个、 我们是做好准备了 吗？做好准备了， 对 对 对, 对，你的年龄啊，你的这个包括取得的成绩啊，包括对一些教练，包括一些领队的大家对你的熟识的程度啊， 对 啊，因为你参加比赛多，然后成绩又好的话，那肯定自然 就符合了各种条件。 对，就是这个，就我们说这个因缘聚会，一下子就都聚到这儿了。 对， 所以呢。我刚才可能说的有点夸张，说你没有功利目标，但实际上呢，好多东西它自然出现的时候呢，那你何乐不为呢？对吧？ 对， 就是所以当他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你知道，因为教育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关注这方面的时候呢，那作为我们来讲就相对比较轻松，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特长生他是最早的路嘛，就是很多，所以在别人去 还在琢磨怎么着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 OK， 已经一切都定下来了。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反过来也会对我们，就是说从家长。去坚持这件事儿，那对孩子来讲也会有个刺激，就是说他忽然发现，你的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和努力，你付出的东西呢，有某种意义上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赛场上你拿到一个成绩，或者说你拿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奖项，一个单场的 MVP， 他会发现说这个事情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对他生活。提供一些基础，提供一些改变， 对， 所以他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我坚持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报， 对， 对，然后这样的话，他慢慢年龄大一点以后，尤其上了初中以后，进入到这个 U12 阶段以后，我觉得可以不是像原来那种盲从的，就是说，好，你教练说我练，那我就练，那我爸爸妈妈跟我说要练，我就练。他慢慢他变得说他自己开始想这件事儿，那我究竟要练不练？因为从这个经验上来讲，包括一些教练也讲，实际上U12这个阶段，他们说是一个窗口期，就是有一类孩子，从这个体育，就是这个冰球发展这个过程里边，他也是一个窗口期。那从孩子就是学习，比如上了初中以后，也是一个分水岭。所以就像你刚才讲，可能一波孩子又筛掉了， 对， 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方面原因可能学业比较重，另一方面呢，实话实说，也有些孩子。可能慢慢会，家长也会觉得可能对这项运动可能并不是太特别适合。 对 啊，而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慢慢的，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自己也感受到，原来一起打球的 身边的伙伴啊， 就 越来越少了 啊。对，所以好的，其实你真正留下的这些孩子，说一定在这个方面，这个领域一定是很拔尖的，表现非常好的，或者是说他未来一定要做这件事儿，不一定。更多的是坚持，所以我们这个小圈子里边，就是打球的孩子，包括家长，我们经常有时候开玩笑说，最后拼的不是孩子，是家长，就是你给孩子这种支持支撑，尤其在孩子遇到困境的时候， 对 吧？因为能不能给到一个他足够的一个支持，这个是他。面临着的一个选择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对。那前提是说，你对这件事情还是要有一个大致的规划，你不能说我就是玩儿，是吧？我花着钱，花着时间，花着精力，我觉得至少你要 还是想让他在里面 有一定的收获， 对， 就是有一定的收获。所以也经常有朋友家长说，那你。这么多年，十年八年的，你 有什么收获？ 你有啥收获？对不对？你干嘛要花着钱，花着精力？那实际上我会觉得说，当然最单纯的是一个好的身体，这个 所有的家长 的 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嘛。 对，那好身体体现在我们刚才讲了他的整个的训练过程里边的这种，对你的耐力、爆发力啊，包括这个 身体各项素质， 哎，对，这种。他的训练，那这种训练呢，是一个不是一蹴而就，是日积月累的变化啊。包括他很幸运，后来在他大概七八岁的时候，跟了一个芬兰来的这个来到我们北京的一个教练。那么他更重视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陆地的训练 啊， 体能陆地的训练，包括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所以这些训练。当然现在因为上了高中以后，可能我刚才讲到的东西都被减版了，就是就不能像原来那么 有 那么多的时间 来 路上啊。原来我们比如说去训练冰上一个半小时，冰下陆地训练加 加训练完了以后的拉伸大概也一个半小时。 哦、 有也就是说你在整个训练过程持续大概三个小时、 嗯、 你再加上路程呢来往返呢你基本上这一上午大半天就过去了。 对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说很多情况下会体现出来，比如说最简单的道理，中考大家都考体育是吧、 哎、 是很多人去运动。可是对他们这些相对来讲运动比较多的孩子基本上就不成问题， 不用操心这个、 不用操心这件事儿， 这是手拿把攥的， 对对对 对, 对，你四十分基本上你就闭着眼睛就 OK 了，对吧、啊？这个运动的东西很多情况是相通的， 是的， 就是、他很快他就会进入到领域，很快就上手就很快， 嗯， 那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讲收获。那第一，首先你中考，你就完全从功利来讲，那中考这件事儿，这个体育这事儿，你就 OK， 你就不用想了， 对 对，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是。养成了一种运动的习惯，热爱运动的习惯、 嗯、 那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说即使他不上兵啊，即使这样的时候，那么他依然对运动本身这件事保持了一个足够的热情、 哦、 就是说他在生活里边最简单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去哪个地方去 出去玩 去玩去，比如你坐就北京也好外面你去这个地铁不能敢说百分之百，但基本上十回有九回他不会跟我们一样坐那个电梯，他永远是爬楼、 啊、 永远是下意识就爬楼梯，就是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他就是骨子里边有一种就是这个运动的这种 对 这种感觉，你知道就是 习惯 就是他习惯认为这个东西就是他要做的，这个东西促使他在日常的生活里边是我觉得是保持过一个这样的热情，保持一个这样运动的一个东西， 就时刻他都找到生活当中 对对对对 我可以去运动的 对环节，比如说在家我们因为也配了一点那个波球的板啊，包括一些这个、 啊、 就是这个哑铃运动什么，就是因为他放学以后那、没有时间去上兵，那他回来他可以自己做， 对， 所以他这种东西呢有的时候他你不需要再去督促他说做，因为他自己会觉着啊，我今天比如说我这个觉着我就要练练这个、练练那个，他自己当然现在也稍微省心，孩子大一点， 是的， 他自己会有至少保持二十分钟半小时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 自己就很自觉的去做好规划，然后去进 行了。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对体育对运动保持一个足够新鲜的热情， 对， 那这个实际上我想的更远一点，就是他比如说他以后脱离了学校的生活、啊高中然后上大学甚至上社会以后，那这样的一个对运动这样的一个热情的， 对， 他会伴随一生，就是 这已经成为一种理念， 你有理念一种习惯， 对, 对， 而且你看我举个例子，原来我们在那边那个也是那个海淀队有时候那个之前训练的时候、我们大概是七点半还是八点左右的兵，那也就是下兵以后加上清兵时间大概九十点钟十点钟以后，一般的兵场晚一点的时间相对来讲兵时会便宜一点，所以就有一些我们经常会看见有一些我们说社会上的老哥，就是已经都是 对 基本跟我这个年龄五十多四十多岁五十多岁， 对， 他们完全是就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热爱和兴趣， 是 大家聚在一起可能凑个钱摊个兵时，然后我看过他们训练，当然你跟相对的这个别说跟职业队跟现在这些当打的孩子来讲他的速度各方面都差一些， 是 对, 对， 但是人家热情不差，你看他们训练看他们比赛非常的认真，是 非常的，而且很快乐， 很特别的快乐， 对, 对， 经常当然这个习惯并不一定健康，完了以后大家去什么喝个酒啊聊个天啊，就是你知道就这他变成了他一种生活方式， 对， 那这个生活方式你说是啊，你我可以直接进入后半场直接去喝酒对吧，这件事儿但是他把之前的运动这件事儿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有时候会跟我儿子讲，我说我希望你这个运动啊能伴随你一辈子，就是你到了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只要你身体还够 OK， 你还可以去冰， 然后你还有这么一群好伙伴， 对，这就我 你们能一起 说到第三个问题，就是通过打球认识了一波孩子一波人、一波同学，这个我们夸张了一点讲真的是开辟了另外一个世界，就是说 他们 那会儿都是一个孩子， 对 对，然后他的生活的这个局限性是很明确的，就是说学习生活、 然后在校园里 校园里放学，另外有一点点社会生活啊，亲戚朋友啊，就他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打球这件事儿让他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我们说一个 圈子吧， 圈子一个社交的生活，就是他除了他的 发小，除了他的这个同学，他还有一帮球友。这个球友是跨区域的，就是不同的队啊，不同的。我们说我是在海淀区队打，他是在朝阳区队打，但不妨碍我们俩会成为朋友，因为我们可能是北京队的队友，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这个 对，有更同的热爱。然后，而且原来可能是啊比赛过程中的对手，慢慢的就变成了朋友。 对 啊，现在的社交那么发达，什么微信啊各种，所以你会发现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社会意义上的生活空间视域一下就开展了，他会有更多的朋友去分享一些东西，尤其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可能父母啊什么都不是他第一位的倾诉的对象，老师 朋友， 更多的朋友， 对 对对。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聊到，就是你在学校生活里边，你的同学朋友某种意义上差异性会比较小，可是在你的这个打球的这帮孩子里边，个体差异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刚才讲，有了来自于公立学校，有来自于国际学校啊，甚至在对外交往过程里边，你还有这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别的 对 孩子，包括他现在的很多原来一起打球的孩子已经去到了国外， 出国了。 对 对， 他会把国外他打球学习生活的经历 对 也会做分享。 是的 啊，当然呢，一贺也很幸运，就是说在前些年也通过这个比赛啊训练的方式，我也陪他去国外做交流，包括他跟北京市啊什么的市队也都出去过代表。所以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里边，他无疑会丰富他的个人的经历， 眼界都变得更 不一样 了。 对 对，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他的眼界是不一样的。 是的， 你真正的去，你像他们去训练的时候，真的我们去芬兰，去赫尔辛基，也是一个在冰球界比较欧洲比较有名的这个球队，比如那你真的看到那个职业队是训练是怎么样的，看到那个职业梯队里边的孩子是怎么训练，你在交流训练比赛过程里边去看到的那些学到那些东西，他们去那个封闭营，那他自己内心就会有触动，就说不瞒你说，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写作文，就是说他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很宝贵的经历，那写作文的时候他会讲到那部分训练的经历， 会分享吗？ 分享啊，教练啊，训练啊，包括跟国外的小朋友，包括跟我们国内出去的孩子，也是大家因为你会相对集中的封闭，就是没有家长在身边，比如说五天，那你就是起居啊各方面全部需要自己打理。 对， 对， 像一贺他们很小的时候恨不得那会儿我们中国家长，你知道很多情况下会比较包办啦，就是这个装备啊， 球包帮你拿， 球包 装备 帮你 穿， 装备帮你穿。对，当时我们那个芬兰教练就看到情况，他就聊天，因为他英文很好，孩子们交流也没有问题，他就说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stop， 对吧？ 可以， 对对 ，stop 可以。然后他定了两条规矩，第一条规矩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可能那会儿他也就七八岁，第一，家长永远不可以进更衣室，第二。就是我不要看到你自己在前面晃晃荡荡，家长背着球包在后边跟着你。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一贺的爸爸和大家分享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一贺爸爸来分享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套又 好爱春天呀，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七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张怡鹤的爸爸和大家分享孩子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怡鹤爸爸和大家去交流吧。 所以你说除了身体，除了这种我们讲的这种社交的东西，还有一个视野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自己自我管理的能力。 哎，对， 有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体现就是多方面的了， 多方面的， 像您提到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你球包上的这种自理性。 对， 那还有就是你像在学习上，刚才您提到怡鹤现在已经上高一了啊。 对对 对, 对， 那其实他从小学步入到初中，从初中步入到高中的时候， 嗯， 这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在考验他自理能力的一个体现。 对对对对， 否则的话是不可能一直把这个坚持下来到现在为止，您说十年，当然我们是希望他能够一直坚持的时间更长。 嗯嗯嗯嗯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时间的这种管理规划能力，小时候可能是需要家长在后面还督促一下，那越大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家长在旁边再去督促了，就得靠自己， 对， 自觉了。 对, 对, 对，你刚才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是说首先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就是你初学打球和你上在小学课业不是很重，换句话说你的业余时间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和你上了初中上高中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对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们会小学阶段会花的时间比较多。 嗯， 如果你说打球和学习这件事平衡的话，我觉得小学阶段我们基本都能恨不得能做到6-4-7-3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球这件事上。那它体现在什么，就是当然这个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张一鹤这个孩子从小没有上过这个课外班 啊， 所以他不像别的孩子，就是业余的时间我们更多的就是 在冰场上 这件事儿 翱翔了，让他 对。然后唯一坚持到现在的呢是钢琴 啊， 钢琴，对，所以他基本就是这两件事儿。所以这样的话，我会有把基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放在打球上。那个小学的时候，基本的保持在一个星期大概4-5场冰。 嗯， 4-5场冰的概念就是说，比如说那时候北京市队还没有选完，基本上以海淀区队比如说你有校队训练。会有俱乐部的训练， 对， 俱乐部的训练，那个时候再小一点的时候，你还有的时候会有那种专项的训练，就是我们说的小课，对吧？因为你上现在大了，他现在已经能进入到 U18 了，那你包括在我个人觉得 U12 U14 以上，基本上更多的是我们说上大课，就是团队的小组配合呀，然后或者是整体的配合。但是你小的时候刚刚学，或者说你的技术的东西需要磨练的时候，你肯定会有小课，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一星期4-5场冰要练， 频次很高 频次很高。当你上了初中以后呢，那肯定你就会有调整， 课业压力 明显 就比小学要大起来 了，因为放学都晚了呀。所以呢这时候你就需要调整。这个孩子他自己无所谓啊，因为这时候需要家长介入比较多一点，你去帮他安排，而且训练的项目可能也会从个人的个性化的个体化的一些东西向这种团队的性质去偏。那时候你可能就会减少大概3-4场冰2-3场冰这样的。然后初三的时候应该不是太大的变化，就是说我整个初中从初二初三的时候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就是6-4，就到6-4了，可能你更多的6是花在学习上。现在高中以后刚刚开学嘛，那我们基本上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主要是周末大概2场冰，最多3场2场冰你基本上要市队要有一次，然后可能校队会有一次，对。然后你像我们接下来周末 海淀区的 打这个北京市锦标赛，海淀区的这个备战，那我们之前暑假会有集训，哎，对，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规划。这个孩子会根据孩子学业的课业的压力，你会调整。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要这个跟教练也好，或者是领队也好，我们做好一个沟通，就是说。大的意向来讲，实际上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就你肯定要放一些东西，是吧？就是说， 比如说我会俱乐部那边我就会跟他的主管教练就会谈这件事儿，比如说你俱乐部训练我可能就少来，但是不代表我状态，我又通过其他方式保持状态，比如说去市队去训练，比如说去在校队去训练，我状态没有丢，我因为整大到了 U12 尤其 U14 以后，其实每个孩子打球的这种模式基本上相对来讲就确定了，这样的话呢他在这个就是说磨合呀配合的这个过程呢就会比较短，就是用我的话讲就是说大家都很规矩去打球，所以就很快就会磨合，这样的话呢就会缩短那个更多的是比如说训练的那个磨合的时间，更多是以赛代练，是这样的方式。 对，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要跟比如说俱乐部这边可能会做一个取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从孩子另外一个角度在讲，就是通过一些我们家里是这样，通过一些小制度的设计，然后或者小规则的制定，让他去在学业方面去提升效率。 对， 提升效率以后呢，自然呢你会有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放在这儿。那方式呢就是说，如果这一个阶段他对打球这件事非常热衷，或者说他的这个我们开玩笑讲这个好胜心比较强的时候，那我们会做一点学业目标，当然不是遥不可及，就是他要稍微努一点才能到的，对吧？对，那你只有做好这件事情，你才有更多的时间去打球。 对 啊，否则的话，你比如你成绩下来了，那你打球这件事儿，那就先不要谈。 对， 第二件事呢，我觉得跟所有的同学孩子都一样，那比如你不想娱乐吗？你不想游戏吗？对吧？那这也是一个指标，你必须，比如你把这两者要相对来讲完成平衡好，你才会有时间去打你的游戏，那你肯定会要有一些办法，对吧？尽管就像你刚才讲，尽管他15岁了，他我们看似说他懂，应该比以前更懂事，但依然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还是要不断的需要家长去 对。其实别说是孩子了，大人 当然也一样 的， 对吧？ 自控能力 没有强，但是我会觉得说，到了稍微大一点的，作为家长你就要注意了，就是你怎么去能达成你的目标目的，但是在这个沟通的方式和手段上可能会 对，尤其他慢慢大了， 对对对， 这种方式就会有一些变化， 慢慢大了以后对心理上有变化，在同学在球友面前队友面前是吧，开玩笑讲你要不要给人家孩子保持一个足够的尊严， 哎， 对， 是， 因为有的时候你刺激到他以后，你再来的反应是他的时候比较强烈的，对， 叛逆期嘛， 对对对，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我刚才讲，你作为家长你不可能不介入的，因为你不可能完全依靠孩子去，所以这时候可能就会比如说借鉴一些别人的方式，比如技巧，不瞒你讲，你比如他直到上了高中的时候他才最终跟他妈妈搭上鞋，以前他的手机我们都是有那种学生模式的监控的，就是说 啊你要求你的时间，比如一天你最多什么时间，到时间你就 OK 了，你就 不可以再 玩 了， 对，或者说你的应用是吧，比如你听音乐和你的微信和迷宫，比如一天你就2个小时，那你自己来平衡这件事儿，你要这会儿你全用了，下边你就没有了， 对， 所以但这种形式看上来比较被动，但是我们也觉得说它不是个解决问题的立竿见影的办法，不是说你用了这样它马上就会怎么样，但是呢我的体会是就跟打球一样，好多东西你得慢慢让它 摸索其实， 而且让它一点一点认识到这样的东西对它是有益处的， 对 对，所以它慢慢它会认同这件方式，但是呢他中考完了以后就跟他妈妈提出来，我马上上高中了，你再给我搞这个学生模式我是不是太没面子了，怎么样，他妈妈说那也好吧，反正就是这样达成这样的协议，基本上就是说开学以后开就是解除了一个模式，但他依然我们依然的规矩就是你睡觉前你要交手机，这个东西是 对 是雷打不动 的 底线、 哎、 对，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底线， 对，彼此都有底线，你白天你用啊或怎么样，那你希望你学习的时候比如说手机要放在外边 啊， 对吧， 啊 你说我查东西，那你攒到一块儿查，对吧，因为就像我刚才讲你怎么提高的学习效率，那就是电脑手机不要再放边上， 对吧，那你这边写作业那边微信响了，这边怎么样的，那肯定他一个小时写的东西他2小时就完不成， 对，效率会非常低嘛， 非常 大人身上都是这样子的， 对 啊， 你比如你做节目我工作，那么一边聊天一边干嘛，你肯定你一上午一下就过去了， 对， 而且现在的 这种应用啊 APP 这种诱惑又这么多， 是的， 就像你刚才说，比如说孩子，你大人忍不住一 都想摸个鱼呢， 对对对所以他带来的结果就是说，那你要有一个，他也知道，那比如他现在上高中，我说那你很简单，你像这个班级大家竞争很激烈，你想往上走，那你必须要努力，努力的方式怎么样，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放学人家回家去学习，可能你放学你还要去打球还要学习，明摆明了就是在学习时间这块，我们不说效率和质量，学习时长这块你 首先都和别人比的话都少， 对，就别人，我们那会儿开玩笑讲，我说你初三你看看，那初三的任务比较重嘛，那会儿学习压力比较大，同时呢赶上因为这两年疫情很多事儿都堆在一起了， 对， 那包括那个市队啊，海淀区队一些，包括校队的一些比赛训练的任务，包括后来他也参加过那个我们冬奥的那个北京测试赛啊什么，那个封闭那是初三的时候，一拉出去住在五天， 哇， 对，那我说这五天你的同学都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 就是你打冰球很快乐，很高兴， 对，很高兴。 但是 你 的同学们， 对，你是很好。我他妈有时候晚上憋不住了，就发个微信说怎么样什么，就发一堆那个什么什么自助餐啊，这个那个，你看吃的很好， 这是无忧无虑。 对呀，对呀，对孩子他不想这件事儿。那回头好朋友告诉你，回到学校以后，给你买一堆卷子，买一堆东西。 对， 那他自己，但是。他当然他有他自己的应对方式，他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学科的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跟老师讲，哪些东西我就不做了，我保证考试给你好了就好，哪些东西呢弱一点的，那比如说理科他可能相对弱一点的他就做。但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说那这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讲，我们作为家长给他一些建议的东西，所以手段和方式上就会比较注意哪些东西，又要满足孩子这个年龄阶段的他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自尊也好啊，或者小虚荣心也好，或怎么样，但同时呢，又给他一定的这个规矩或规则。 对， 你只有这样的，他自己慢慢才会知道是说，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自由也好或怎么样，他是有一个框框的，有一个限定的。这样的话，保证他在这两个方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我就跟他讲嘛，我说那你努力就做到，那就跟那个相声讲的话，那你学习里边打球打得好的，对吧？那个打球里边你学习还不错的，对吧？你做到这样呢也可以，对吧？老实讲，在上高中，就是其实也就是这个暑假前后吧，其实聊过一次，就是究竟下一步求这个方向 啊，跟他也畅谈了一下。 对对对，他自己也有这个 些小目标， 有小目标想法。 嗯， 就是当然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不要坚持，还要不要打？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了高中以后学习压力会比较大。 对， 你要不要坚持？就是说，你首先要跟我也肯定会，你说我说这个东西无所谓，你不要想我打了十年，我第十一年我就放掉了，别人会怎么想？我这跟别人没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其实我更希望要了解的是说，就我们刚才一开始谈到，你对这件事还有没有热情？如果你完全是惯性的，就是说，哎呀，你看， 爸妈妈觉得我该打，他们 觉得 推着我去， 对，恨不得说，哎呦，你看我这装备，那不是瞎了吗？就是这东西都是外在的东西。如果你对这件事儿训练比赛你没有热情了，觉得完全就是应付事儿，或者是说完全是因为特别外在的因素，比如说就是面子，或者说觉得对人别人来讲，你看我打球我很牛，这件事儿来讲，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可以取悦别人，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通过这种方式，这个方式又耗时耗力的。如果你心里边对这件事儿的热情已经没有了，那这件事儿我们就 可以到此停住了， 就 stop， 就停掉了。就是因为停掉方式不一定是你一下就绝缘了，但可能你比如你减少频次， 是的 啊，比如说有些东西你就可以不争了，是吧？比如开玩笑讲，那你什么北京市队海淀区队你就 对， 咱不惦记了， 还需要再参加。 对对对，我们在学校有个校队，你平时很多那样，原来我们也见过，慢慢的比如说他就保持个校队，一周有个一次训练， 对， 保持一个基本的状态， 对， 以后再说了。我说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说你维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还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尽自己最大努力， 想要继续深耕。 对，那你前提就是说你 因为我不可能让你放掉学业的。 对，你还是学生， 学生， 你的本职工作应该是先把学习保持好。 你有我跟我儿子也讲，我说你也没有那样的足够的天赋，让人家觉得说，哟，这孩子不打球瞎了，就必须得往走这条路。我说你不到那个份儿上。之所以走到现在，一个是说你心里边那点小热情还在，如果你继续走，还有一件事就是说。开玩笑讲，你爹的那个热情还在，还是希望你能够坚持这样事情，为以后保持一个永远的运动那样的一个东西。那如果这个东西你认同，那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怎么规划它？ 我们怎么规划这件事儿？就像你刚才讲，我不可能让你放掉学业，因为你没到那个份儿上。就是说，第一，你是不是走职业？第二，一个我们也没有指望说一定凭着打球，你将来你上一个很好的学校。目前至少目前看，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是吧，那你就得努力， 嗯，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刚才讲，你说你老想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权利，自己主宰自己的生活， 对吧，你年轻谁都是从小孩子过来的， 是， 但是你不能你光要这样自由你不看到背后的责任， 嗯， 对吧，你最后你自己要，既然你选择继续，你选择两边都要跨着，那你就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好。我那天跟他讲，我说那你就要学会放弃，比如说这个娱乐游戏的时间， 对， 那你就要自然而然，因为你不能， 我们谁都是一天24个小时， 对，我说另外一个你也不能什么，不能牺牲你的休息时间， 对， 说我熬夜，就这件事我可以 cover 住，我明天我起来还能做， 对， 那这件事状态就不一样了， 是的， 对吧，那这个东西就必须比如说你一个星期之前可能就周末玩两次或者怎么样，那你现在玩多长时间，你的舰队你的朋友的那你现在就可能你要减少这个时间，是吧，那为什么，因为你要把时间腾出来给球， 对，你还有那份热情 啊 对，然后你还要给学习，对吧，因为课业重了嘛，对吧， 他自己也能够， 他自己 OK， 他觉得他还要还要继续 坚持， 坚持，对。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我觉得实际上是我们希望的一个结果。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这会儿放掉了也挺可惜的。那不只是那个我们刚才讲的，说你打了十年啊，放弃了怎么样？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孩子，一个某种意义上是我作为家长，作为爸爸，我觉得能给孩子。留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一项是一个事情，你坚持了十年，你还有热情去做，而且呢，不敢说最好，但至少你在这个领域里边，在身边的人比较起来，你做的还不错， 嗯 啊，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是想转换一下，不是打球，以后你未来你上学，你工作。是吧，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劲头，你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有这样的一个管理时间管理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包括你在通过打球锻炼了你自己的这种社交啊，包括这样团队的这样意识，那是不是对你未来的生活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帮助， 嗯，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思考， 嗯， 那如果这个东西孩子能够承接住，那自然而然我认为这十年也好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你所谓的这种付出都是 OK 的， 对， 没有 给他带来的这个影响， 对对， 已经是持续下来了， 对，因为你说我们不说那些官话，说你留给他钱，况且我们没有什么钱，有多少钱是一个标准是够是没有的， 嗯， 对吧，那你可能我们能满足他一个基本温饱的问题，但是呢这一代那我们已经是属于前浪，那后浪起来以后人家对这生活的欲求和显然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恒定的标准，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往下传承的，比如说就我刚才讲的，你对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那个热情是不是能够足够的保持，你对一个事件的一个坚持，在这个过程里边怎么调和你我们刚才讲到的你的生活学习打球这件事本身的这个，那这个需要你自己的一个自发的一个东西在，越往上实际上他越要靠他自己， 对，当然我们刚才一直也提到过一点， 嗯， 当我们成功申办上2022年北京冬奥会，其实也是在颐和学习冰球的这个路上啊， 嗯， 它也在同步的发生着， 对 对， 对， 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对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种期待的感觉肯定就会和别人不太一样， 对， 啊， 对对， 那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颐和和您都有什么样的期待， 实际上就像你刚才讲，其实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冬奥会呢是 比我们可能比一般的家庭或者是从事其他运动的孩子感受的更深，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算受益啊，就是不管是这个从全国来讲，从北京市到海淀区啊，甚至校际之间的比赛，那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可能举办的比赛更多，然后呢让孩子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机会，这个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可是比较遗憾的来讲就是说他的年龄差一点就做不到那个做不了那个，不是说比赛，就是那个志愿者也做不了，因为那个年龄好像应该到18岁以上，所以也做不了。那个那我们的方式呢，就是说一个是比较积极的去不管是在学校层面还是俱乐部层面还是为什么，只要跟冬奥有关的事情 积极参与、 啊、我们积极参与，对，前一阶段参加的那个就是冬奥会的一个宣传的项目，就是跟不同的一站一站的走。另外学校它有一些校际交流， 对 啊，包括跟国外的一些对俱乐部啊交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他个人来讲，其实我们还是很期待的，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讲了这四月份吧，应该就是那个国家体育馆和那个五棵松的那个、 嗯、 就是我们说冬奥会的那个冰球的那个主场 测试活动。 测试活动，对，他是作为北京市队的就我们说的二队，就小一点那个级别的队去参加，跟冰球学院啊，包括跟那个这些这个中国女队啊去做那个一个测试赛的活动。他自己很印象很深的、 嗯、 就是说一个是说荣誉吧，因为毕竟参加人数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你 代表的这个级别都不一样、 啊、对 踏进的那个场馆也不一样啊， 他那种庄严感和那个包括他拍的照片，包括那个领队老师啊，包括教练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很震撼的，对吧？你穿那个领奖服都不一样，对吧？就孩子实话实说，可能你这辈子就作为运动员你可能没有机会去做，因为你不打职业，但是你这段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也就是说当时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也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当然也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毕竟嘛初三嘛，你要大概五天封闭，然后那个会耽误很多事儿。他自己很坚持说机会就很难得， 是的， 对，然后呢那学校也比较支持，所以就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带来的结果更多的是什么，他这个荣誉感，他自己那个在那个冰场上穿着那个东西，后来照片一直他自己的手机里边留着、 嗯、 就是说包括 他觉得很自豪， 对，包括他发的一些，他打了几场比赛，有一场还被评委还是那个 MVP 啊、 MVP、 对，发的那个什么相约北京的那个东西都摆在那个书架上，就是说你会发现孩子很珍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冬奥会对于他来讲可能比一般的孩子感受更深，就是这件事、 嗯、对。 第二一个层面，实际上我们也有，你也知道，就前一段刚刚嘛，就是这个 NHL 跟他们达成这样协议，就作为 NHL 的这个职业运动员可以参加冬奥会，那这个呢实际上就可以让我们真正的所谓的爱好者能够看到很高水平的比赛，因为看录像复盘自己比赛是那方面，另外一个就只要时间允许的话，我一般周末都会陪他看一场那个就是那个我们比较高水平的这个 NHL 的比赛。其实那如果有机会去亲临现场，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作为一个打了十年球的孩子肯定是会比较珍视，对 对，所以我们当然就一起期待啊， 对对对对， 2022年北京冬奥会给我们整个这个国家带来的这种影响。那今天也是特别感谢怡鹤爸爸和我们一起分享了怡鹤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同时其实也是和我们更多的参与这个项目的家长，我觉得也是在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 是 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好，谢谢，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二

以后才会有奇迹。不努力，梦想不会做你的邻居。梦想成功会美到窒息。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早上北京大部分地区呢雾气弥漫，能见度不到1公里，大雾黄色预警生效当中。到了上午呢，随着太阳升起，雾气逐渐的消散，天气逐渐转晴，预计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到了夜间，北京会再次迎来雷阵雨天气。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天山区降雨频繁，土壤已经饱和，提醒您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下班或放学时的天气情况，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9度到26度。最近几天降雨频繁，山区地质条件脆弱，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最近一段时间呢，不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气温在30到21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中午过后的体感偏热，到了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还是要采取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周末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